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暗界绅士》，作者火红森林，演播耗子。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第十七章，凶兽之力。江瑶还想要说些什么，但还没等他开口，他便感到一股温暖柔和的气流沿着胸口朝着身体内部缓缓扩散，不消片刻之后便又消散而去。三根肋骨，七道外伤，这场失联的代价还算少，看来他们对你还是客气的，治疗也很及时。九牙微笑着收回了手，不过身体的伤痕尚能治愈，但精神上的伤害可就没那么快治好了，恐怕他们也没想到你的力量会失控，还差点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 失控？ 江瑶想起自己先前那副不人不鬼的样子，心中依然心有余悸。 我到底怎么了？那个莫名的声音又是怎么回事？还有所谓的失联，难不成这件事儿，你最好给我解释清楚。 事到如今，江瑶心下也猜出了七八分，看向九牙的眼神也多了层不满。哼，别急，你很快就能知道所有的答案。面对江瑶话中台词，九牙似乎并没有介意。跟我来吧。吧嗒吧嗒，三人的脚步声回荡在偌大而古典的大厅之中。江瑶望着走在前方的九牙，又瞥了眼身后的云岚，这种被前后看管的感觉令他很不舒服。 你要带我去哪儿？ 去见这里的首领。 这次不会再来什么试炼了吧？ 放心，不会了。九牙回过头，笑脸盈盈地说道，等到了那里，那个人会和你解释一切。江瑶看着九牙那张看似人畜无害的美貌脸庞，一时也没了脾气，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前进，同时观察着四周。这似乎是一间议事厅，厅内的装饰简约而又精致，整体结构上虽然颇有海派的风月，但一些细节之中却又处处体现着华夏文明的特色。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能结合得如此恰到好处，倒也能体现出设计师的不凡功力。江瑶又转向两旁，发现厅内四周还画着不少壁画。江瑶驻足看了两眼，发现那些壁画竟然如电影般在流动，而其中主要的内容似乎是在记录着一场战争。那是上古之战。似乎看出江瑶的疑虑，九牙解释道，我应该和你介绍过那场战争吧，这些壁画便是后人对此事件的记录。 神与妖之间的战争吗？好像人类之中也混着一些不是人类的家伙吗？ 江瑶盯着壁画上的图像，敏锐地发觉那些正和妖兽们斗争的人群中还漂浮着不少辅助人们战斗的精怪，在画像上尤为显眼。你看到的那些是与人类缔结过契约的式神，九牙说的。事实上，上古战争时期并非所有妖类都支持蚩尤发动战争，一些妖类甚至神仙都站在人类这边，并将自己的力量借给了人类。人们在战斗中可以通过召唤式神虚像，甚至直接借用通过铸灵的方式借用妖神的妖力武装自己来进行战斗，而这些 与妖神们缔结契约战斗的人，便是如今灵域神使的前身。 灵域神使，那他也…… 江瑶不由将目光移向一旁的云岚，而后者显然也明白了江瑶所想，直接回答道： 我自然也是有契约的式神，这是每个灵域神使所必须拥有的能力。 云岚说道： 要借用妖神的力量，必须具备一定体质，普通人是办不到的。而根据人类自身的五行属性，只能借用相同或相生属性的妖神之力，同时拥有式神的数量也会有限制，不过却可以通过修炼开拓自身属性，并提升式神数量。至于通过铸灵的方式直接使用妖力武装自己，那就需要修炼到更高级别了，不然人体会承受不住那种强大的力量而崩溃。 就目前说来，操纵式神虚像进行战斗的是灵域神使们普遍使用的战斗方式。你先前在试炼中所遇到的那名青发少女名叫青羽，也是一个灵域神使，攻击你的是他所召唤的式神虚像。九牙补充道： 虽然我不知道你们搞出这试炼是什么意义，但我都差点被搞死了好吗？ 一提起这茬事儿，江瑶又开始气不打一处来。这点你可以放心，他们可舍不得杀你，毕竟现代社会中有能力借用妖神之力的人已经不多了，更何况你还是特别的。九牙看着江瑶意味深长地说道： 这些年来，灵玉台一直在寻找适合成为灵玉神使的人才，并努力招揽为灵玉台效力，而灵玉神使中根据实力分为五等，最高五星为首领级别的高级神使，最低一星为初级新人。当然灵玉台每年还会进行评审，根据实际的实力调整星级。 江瑶再次下意识地瞥了眼云岚，这才发现他领口那枚别致的菱形水晶内似乎刻着三颗五星，而先前见到的其他灵域神使们胸口也有类似水晶，看来这便是区别灵域神使等级的标志。当然要成为灵域神使还需要经历一定的试炼，但试炼内容因人而异，由首领亲自指定。九牙说道： 等等，听你这么说，看来我就是那种能借用妖神之力的人，而且还被你们强制进行了所谓的试炼。 江瑶一听，心下顿时了然，脸色变得有些难看起来。 可是我说过要成为灵域神使吗？别擅作主张了好吗？ 哼，试炼的点子可不是我出的，等你见到灵玉台首领，你可以亲自去质问他。 九牙哈哈一笑，轻轻松松地甩了锅： 你…… 江瑶刚想要说什么，随即便注意到了云岚那杀人般的眼神，也就只能把到嘴边的腹诽又咽了下去。三人继续前行着，而已知晓了自己处境的江瑶内心可谓是五味杂陈，看着九牙那副高深莫测的样子，江瑶总觉得对方还有事瞒着他。一路无话，偌大的议事厅终于走到了尽头，在穿过最后那道拱门之后，一面巨大的铁门顿时出现在三人面前。 您好，九牙大人。 铁门两旁的两名卫兵看到九牙一行人后，立即恭恭敬敬地行了个礼： 首领稍后就到，请您先进去稍等一会儿。 好的。 九牙点点头，随即看向云岚： 我带他进去就行，辛苦你了。 说完九牙便独自带领着江瑶跨入了铁门。 吱嘎一声，沉重的铁门缓缓打开，映入眼帘的是一座精致的小型会议厅。只见厅内的桌椅整齐，但似乎空无一人，而四周装饰的风格则与议事厅相似，墙上依然躺着动态壁画，只是其中的内容似乎与先前大相径庭。 这里壁画记录的好像不是上古战争。 少了云兰那杀人目光的压力，江瑶总算得以再次开口，对着不远处的一块动态壁画问道。与议事厅中那些气势磅礴的战争壁画不同，这块壁画中的画面却颇为微妙。只见画中一群人正攻击着一头年幼的妖兽，像是在围猎一般。 那是在围杀凶手饕餮。 九牙注视着那血腥的画面，轻轻叹息。 饕餮就是和饕餮、穷极、混沌一起并称的上古四凶兽，饕餮。 江瑶惊讶道， 可是他不是在上古战争中已被异所斩杀了吗？ 四凶兽的确在上古战争中已被斩杀了，但这并不代表着四凶兽已经死去，或者说他们根本无法死去。 九牙移开视线，摇了摇头。上古凶兽为天地灵气所凝聚而成，本身没有三魂七魄，因此也不入轮回，每当一次肉身被消灭，就会在天地某处重新集结，从幼体开始重新生长，并继承前代的记忆。也正因为他们这种特性，即便在上古战争结束后，每到一定年限便会发生重生的四凶兽作乱事件，成为人类长久以来连续不断的噩梦。再后来，人类便开始主动搜寻幼年凶兽，趁他们尚未长成进行绞杀，也就是你所看到的这幅画面。 也就是说，凶兽们生生世世只能被人围杀的命运，不得救赎吗？ 江瑶看着壁画中那满身是血的幼小妖兽，心情忽然有些复杂。不过这种血腥绞杀行动现在已经不会有了，因为人类找到了一个更好解决凶兽作乱的方法。九牙看着江瑶的表情忽然说道， 什么办法？ 驯服。 九牙道出了答案。 经过协商，灵玉台和妖神府方面达成了共识，与其消耗人力物力陷入不断追杀四凶兽的轮回，倒不如想办法驯化他们，成为人类的同伴。 驯化上古四凶兽，这种事儿真能办得到吗？ 江瑶质疑道。虽然不容易，但还是能做到的。在驯化过程中，为了让凶兽不对人类造成威胁，他们首先拔掉了他们的利爪。九牙说着指向另一幅壁画，只见那幅壁画上似乎正在进行某一个仪式，一头妖兽被困在阵法之中不断咆哮，人们将凶兽的妖力封印，迫使妖兽自身无法使用，但同时又渴望凶兽体内那强大的凶兽之力能为人类所有，于是便尝试着用铸灵的方式将凶兽的妖力灌注给灵玉神石，以其间接驱使强大的凶兽之力。 那结果呢？ 结果当然是失败了，还搭上了不少灵玉神石的性命， 因为没人能接纳如此凶煞属性的力量，一旦强行融入便会五脏俱裂，除了某类特殊人群。 九牙回过头看了眼江瑶， 刚才也介绍过了，一般人身上都有固定的五行属性，比如木属性、火属性等等。能借助妖神之力，也必须与自身属性相同或相生才行。然而天下间有一种无色属性之人，不但能天生兼容所有五行属性，还能容纳超脱五行之外的凶属性妖力，即凶兽之力。而这种人在百年间没有过一例，直到你的出现。 我？ 江瑶一时没反应过来。 你是说我是无色属性之人？没搞错吧？ 呵呵呵，这点我很确信。 一个陌生的声音冷不丁地从身边响起，把江瑶吓了一大跳。他这才发现自己身边不知何时突然多了一个身着蓝色制服的陌生中年男子。 什么人？ 江瑶条件反射地闪身与男子拉开距离，却见这名制服笔挺的中年男子有些好笑地看着自己，伸手扶了扶脸上的单片眼镜。 听说你在找我？ 中年男子看着一脸警惕的江瑶，微笑着说道：“ 初次见面，我就是灵玉台现任首领陆静怡。”